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五集，竹寒忍着接过，转身举起了手，放在架子高处。清觉宗的衣服有些宽大，阿音子背后看不清他腰身，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样的身体，总归逃不出净瘦腰身。他回眸，满目认真的， 这里面当真有兔子的骨灰吗？ 他今日大清早朝山进香，同程善讲有位竹寒小师傅曾救过他养的兔虫，如今兔子阳寿已尽，特地来求大师做法，再听听小师傅为他送点加持。阿音淡笑，可即便他做温婉状，竹寒仍觉得尽是妩媚妖娆之态。当真有，我绝不会诓你，关城。眼睛无论何时都骗不了人，当你考究一个人是否撒谎时，就要盯住那双眼，有分毫的躲闪波动便都是不纯。可他没有，竹寒信了。竹寒，他非要做无用纠正，终归他也不会听就是了。打坐在蒲团上，微低着头避开那直勾勾的目光，声音平稳道， 施主想听哪类宗法？有参详尘世奥义，或是看待生老病死，亦有。 阿音扑哧地笑出了声，他整个人凑过去趴在他身上，呼吸相交，贪婪地嗅他一身檀香。我的关城，你真当我是来听法的？我呀，是为了见你。他狼狈躲闪，现下窗户都支开着，宗内人来人往，说不定何时就过去了人，把室内旖旎记入眼中。 施主，请回。 朱寒语气决绝。阿音默默坐回自己那方蒲团，眉眼染上了哀伤，闷闷开口，唉，又叫我回，我这次可还没碰到你皮肉就回了，那岂不是很难过？竹寒不懂，他这话里毫无逻辑可言，起了身背对着他道， 我有计在身，你切莫再来招惹。 阿音不解道，我知你有计，可你师兄师叔都在我的酒肆喝酒吃肉，那不也是破戒吗？若你想继续留在清觉宗，同我欢好后再受戒就好，亦不是什么大事。小师父被他说的脸又红起来，下意识愤怒反驳后解释道， 谁要同你欢好？师兄师叔破戒是他们心中无神无法，我心中有神，得天师眷顾，世人皆可损德行，独我不能。 他已濒临临界，只觉得平日里师父教导的平心静气再不作数，满心的年少气盛涌现，仿佛成了个俗人。也因在山上十九载，又何曾有人明知清觉宗皆是修行之人，还非要碰触？只他一个，他不是人是鬼，不分善恶是非，行为处事只遵心之所向四子。关城，你不爱我吗？ 宗法爱世人，我也爱世人。 那便是爱我，如今我算人。竹寒沉默望向窗外，看山雀飞过，叽喳叫嚷，下一秒骤然落地，仿佛被人袭击，悄然殒命。在他临出屋子前，阿音问道，那你当年做什么给我讲故事？ 潜心修行，度你而已。 鞋履轻便，小师父走路无声，已然离开。药叉从屋脊上爬下来，倒吊着嬉笑道， 嘿，又碰到钉子了，小阿音。 滚。他一时间竟有些悲伤，从心底渲染喷洒，仿佛随时欲破出喉咙。 野兔也白抓喽，还被化成了灰，你可真坏。 阿音强咬着牙说道，你刚刚不也伤了山雀，彼此彼此。 下一秒化成一溜烟，穿行无阻回到了林子棺椁里。药叉同样行动迅疾，追着他讲那些无用道理。 他当年只是个不经世事初出修行之人，见你是个可怜鬼，反正又出不去林子，才同你理宗法。只是你真真痴傻，太过作数，还要同他讲爱与欢好，可真不要脸。 阿音一言不发，钻进棺椁，盖严了棺盖也不去反驳他，这倒让药叉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们俩惯是互相打骂的，看着这般光景，他心中也不好受，默默躲在背阴处，摸着土地，试图搜寻搜寻这片林子下面有没有墓穴可以移到。其实阿音已经许久没回这里了，他最近一直都在认真学习做人，见长安城里各色的女人，记下她们的仪态习惯。许久见她还不出来，药叉把这块地都已经摸了个遍，忍不住踹了踹棺木。 差不多便止住，阎王那边的阴书你还没回，我是觉得你没必要开罪于阴司，善意提醒哦。 棺椁里声音有些闷。要你管，我做了鬼差第一个抓你，按着你过奈何桥。药叉笑得难听。 你是气所化，我便不是，还想抓我，便是你化作厉鬼入十八层地狱我也不会。 阴司鬼差抓的都是凡人死后化成窜逃之鬼，带到地下受审，而他们这种无实体所化的便不受管束，只要不作恶，谢必安和范无咎便不会理你。阿音刻意嘲讽道：哟，合着您也曾是鬼界之光啊，药叉大人。药叉兀自动手推开棺盖。 比不得比不得，您可是几乎绝迹的阴魔罗，比我稀罕多了，阎王现下求贤若渴，和我说好几次了。 阿音被他拽着往阴司去，满脸丧气。还不是黑白无常管辖长安地界，事务太多，扰攘着耀天新人，我若当这个鬼差，少不得被他们二人压榨欺凌。耀叉确实待他真心，盼他得善果，做鬼差虽是苦差，却可得阴司庇护，定是利大于弊。 阿音，你须得从另一个角度来想，若是做了长安城的鬼差，可同阎王主动成了郊外这片的侠权，恰好谢必安洁癖，最不喜长安城外寒酸村落，可你便能时常见着朱寒了。他年纪已不小，得宗主偏爱，今后免不了要外出为人办法事。 阿音拍他凶煞丑陋的面庞，笑意涌现。小药叉，我从没这般觉得你声音动听，相貌俊朗。 滚！ 好嘞。他化烟穿行，步伐轻快，仿佛巴不得立马上任。你看着凡尘俗世中不论人鬼都极易为爱变作痴女无法自拔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